真假情人。 顺风消失了地址，昨日我没名字，自信心远离时，谁爱这一颗野种子，谁送出养分不 结。她就是陈世玲小姐，是成伟分居的太太。 哦，你就是成伟的太太啊？ 你不记得自己是哪个？你是成伟，阿伟啊。 我不是成伟，我是何启杰啊。 你连自己是哪个都不记得？ 陈小姐，其实呢是你们认错人，摆大乌龙才真。 不会，我和阿伟结了婚三年，虽然我们分开了九个月，但是我不会认错的。 我的样子跟他好像似到块镜一样，但我真的不是他。 你是不是后脑受过伤啊？ 是。 你可能因为这样就忘记了以前的事，以为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陈小姐，你真的误会了。 哎，阿杰啊，无谓讲了。我们跟灵山讲了几十次，他都是这样的。讲的他们都不会信的啦，悭返点口水啦。哎。 喂啊，我想跟你单独倾几句。我们出花园行下。 哦。 伤成点啊？痛唔痛啊？ 佢冇咩大碍嘅，而家唔系咁痛啦。 估唔到同你分开咗九个月，会发生咁多事嘅。 阿陈小姐，我唔系。 我哋去前边张凳坐低先讲啊。 好啊。 喂，我今日嚟，除咗睇下你伤成点之外，仲有件事要同你讲嘅。 系咩事啊？ 律师楼办好晒手续，我哋可以上去签字离婚。 不过 乜嘢？ 我唔可以签字嘅系嘛？ 点解啊？你唔记得自己嘅签名？ 系啊。 咁冇办法啦，唯有将我哋嘅事压后先。 系咯系咯，压后先比较好啲。 好啦，我唔阻你休息啦。 等等， 我走啦。 等等， 咩事啊？ 我点样可以再见到你？ 你去我屋企揾我咯。 我唔知屋企喺边度。 sorry， 我写俾你啊。 唔该。 嗱，呢个系我地址。 好。 我先走先啦，拜拜。 点解成伟咁蠢噶？咁靓嘅女仔竟然挽留，仲要同佢离婚？陈世玲系成伟嘅太太，不过呢几个月咧，佢哋已经分咗居，仲会离婚添。如果佢离咗婚咧，陈小姐即系独身，独身咧，即系其实我系可以。 喂 喂，思思，你有冇搞错？你入嚟唔敲门嘅？ 使唔使敲门啊？喂，你当正间屋而家系你噶？ 喂，你咁冇礼貌嘅你？ 你揸住张相做咩啊？吓，张相边个噶？ 喂，唔好掂啦！ 睇下。哦，成伟个老婆，做咩你？睇中人啊？ 黐线噶你！ 哇，你睇下你个表情啊，就知你对人起心。 系。就算是咁又点啊？陈小姐又斯文又靓，我都是男人嚟嘅，我都会有好感，有咩咁出奇啫？ 你认啦咩吓？唔该啊，你啊，搵盆水啊，自己啊去照下你个猫样啊，寒酸猥琐，点配人啊？ 你又搵盆水照下你自己个样啊！成日大大声声粗粗鲁鲁，系人见到你就走啦。好心你啊，得闲啊，跟阿陈小姐学嘢，斯斯文文，讲嘢好体贴咁样啦。 我系我，点解要学佢啊？ 咁你咪成世嫁唔出咯？ 嫁唔出咪罢咯，你啊冇人嫁你添啊！ 我费事同啲男人婆嘈。 你话边个男人婆啊？ 我话你啊！ 你去边啊？ 去搵陈小姐。 唔得啊！ 喂，你傻噶？你系边个啊？ 你 我冇嘢同你讲啦，我有事搵佢啊，系咁。 人啊，正常人嚟噶，男人个个都系咁嘅，咸湿佬见到靓女就中意，正经衰人嚟噶。嚟啦。 嗨，你好。 喂。 我专登嚟揾你嘅。 哦，入嚟坐。饮啲乜嘢啊？ 唔使啦。 你不嬲饮开斋啡噶，我冲俾你啊。 喂，唔使啦，我饮亲斋啡个胃痛噶。 吓？但系你饮斋啡饮咗十年噶咯。 啊，陈小姐，呢包嘢咧，你睇系咪你嘅？ 咩嚟噶？ 我都唔知啊，我喺阿成伟嘅书房嘅台面嗰度见到，上面啊写咗你嘅名，咁同埋个袋啊已经烂咗少少，我惊佢会跌晒啲嘢，咁所以攞嚟俾你睇下。 哦，等我睇下。 好似啲杂物咁啊。 嗯。是啲相架、银包，同埋原子笔， 都是你的？ 唔系，其实是你的，是我以前送俾你的。我想你执好晒，带埋一齐，系谂住俾翻我啦，冇拖冇欠咁啦，系咪啊？ 支原子笔个款好似好旧咁啊！ 大学一年级我送俾你的。 哦，个款虽然旧啲，但系保存得好好，一啲都冇花过。 嗯。 我想成伟一定很重视你送给他的礼物。 你又试将自己当做第二个人？ 我真的不是成伟啊。不过以男人的角度看呢，他将你送给他的礼物包得这么好和保存得这么漂亮，他应该很着紧你和不想跟你分手。 喂，不要再说。 陈小姐， 我跟你已经没可能了。无论你怎样说，我都不会跟你一起的。 你误会了我。 这包东西我拿回，没什么事你扯了。 Sorry， 我不再跟你说成伟的事。你当我刚才没讲过好吗？ 我赶时间要去老人中心，不得闲陪你。 去老人中心啊？ 我做义工，老人中心最近装修，有好多嘢要做。 哦，装修装修，喂，开正我个饭啦，我强项啊，我陪你一起去。好，搞掂，个柜就好啦。 唉，唔该晒啊，你真系好嘢啦，两下手势就到好个柜咯。 一个咁嘅矮柜对我嚟讲，简直系小儿科啦。 陈小姐啊，啊，你朋友真系叻啦，你应该一早介绍俾我哋老人中心啦。 系啊。 陈小姐，你冇嘢嘛？ 哦，冇啊，冇嘢。 啊，哎，唔阻你哋啦，我有啲嘢做，诶，一阵转头见。 好啦，拜拜。仲有啲咩其他嘢要我做啊？ 点解咁怪嘅？ 咩怪？ 我完全唔知道你识得做装修同埋木工嘅。以前你连转粒螺丝都唔掂，点解忽然间你会咁熟手？你几时学翻嚟噶？ 我十几岁嗰阵时咧，已经跟师傅学噶啦。 你点会咧？你屋企一直做电信同贸易生意，你爹哋点会俾你学呢啲嘢噶？ 你想唔想知道点解？ 点解？ 因为。我唔系阿成伟咯， 你 成伟系好有钱嘅，佢点会学装修啊？我就唔同啦，我喺香港咧住啲好渣嘅屋，我好穷噶，我老豆一早死咗，我妈搵钱又少，所以我细细个个咧就出嚟搵嘢做，帮补家用噶啦。 你呢啲会唔会系你幻想出嚟啊？ 呢个唔系幻想，呢个系事实。 但系 前面嗰木柜门咧松松地啊，我过去整翻佢啊。 阿伟冇可能识得装修同木工。佢只系会嘥时间精神做生意嘅啫，从来都唔会同我嚟老人中心帮老人家嘅。佢唔通真系唔系阿伟？但系佢个样同阿伟完全冇分别。究竟佢系失忆啊，定系有其他原因？ 明生， 哎，请坐。 找我咁急有咩事啊？ 唉，咪就系为咗公司嘅事咯。 盛世集团有问题咩？ 上次我咪同你提过，有啲高层职员为咗私利，你争我夺啊嘛。 系啊， 佢哋而家变本加厉啊，竟然联合一阵线 否决公司已经已决咗嘅投资计划，而呢个计划咧系你先前已经落实咗噶。 你唔话佢哋有心病咩？点会连埋一线嚟对付你噶？ 因为佢哋想一次过赶我同你出董事局啊！ 哦，你嘅意思系想讲成伟同埋林先生你？ 唉，佢哋话唔可以再容忍公司嘅总经理长期失踪唔翻公司喎。咁我同佢讲话你有病需要休息啦，但系佢哋话要嚟见你啊！ 见我？见我冇用噶，我又唔系你哋嘅真老细。 唉，乜你依家仲未记得翻以前啲嘢啊？哎呀，弊啦！咁佢哋嚟到见到你咁，咁啊好大个借口投票已决罢免你出董事局噶啦。 到时城市集团就要落喺佢哋嘅手，系咪？ 唉，我继唔继续留喺城市冇乜所谓啊！最重要就系阿伟你啊，城市集团系你同你爹哋一手创立嘅。我真系唔想见到你因为失忆而白白断送咗事业啊！ 但系我事实唔系成伟啊！ 唉，乜你嘅病一啲进展都冇噶？啊，医生又话你应该好快可以好翻噶。如果你记得翻以前啲嘢，咁可以出翻嚟公司啦，亦都可以解除城市集团嘅危机。 Sorry。我想我帮你不到。 欸欸欸等等。 你又想到什么？ 你可以帮到我。正确来说应该是你可以帮到你自己和城市集团。 我不是很明白。 明天公司就会召开董事会。你出席吧。 我出席？凌生你不是跟我讲笑吗？ 你不单只要出席，还要主持董事会。 我怎么得啊？ 你得的。只要我事先教定你怎么做，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我不得的，我根本不是成为我是何启杰啊。我这样很容易被人拆穿我没牌子、啊。 你是原装正版的成伟，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定得的。 但是 喂啊，现在情况危急啊，如果听日你不出现，城市集团的控制权就会落在其他人手的了。 我都不想成伟没了间公司，不过我 现在救到的公司是得你的。 唉，我不够你说。好啦，我条命是你执返的。你叫到我，我冇理由唔帮你噶，我尽力而为。 好，好，你一定得嘅。首先咧，我俾公司啲资料你睇先吓。 哦。咁多资料，唔知几时先睇完。 唉，你真系扮成伟出席董事局会议啊？ 系啊。 你掂唔掂噶？ 凌生话准备晒啲稿俾我，我背熟咗佢先，到时我照背，再加埋我而家开夜车睇熟城市集团嘅资料，应该就唔会有太大问题啊。 其实你可以唔使帮佢哋啊。 咁我条命话晒都要救翻我噶嘛？如果唔系啊，我而家要俾只雪条死咗啦。 但是你扮做第二个人出席董事局会议呃人犯法喎。 我知道，不过呢班人都是密谋作反，都不是一班好人，我觉得我呃他都不算太坏。 我硬是觉得有点不妥。 有什么不妥？ 不知道啊，呃不出啊。总之硬是有点不是几妥啦，我觉得。 晒了你说不出就是没事咯。 咁你点啫？仲有冇去见过陈世玲啊？ 听日我同个老人院嗰度帮啲老人手。 人哋做义工，你又学人做义工。 佢哋一人做家私啊，还掂我得闲，我咪帮下手咯。 你唔头痛啦咩吓？ 近两日就好似冇乜点痛。 梗系啦，有靓女你就唔痛啦。 你又乱咁乜嘢啊？ 你唔单止去城市集团扮成伟啊，你仲想啊扮埋人哋个老公添啦！ 我喺玲面前咧，我从来冇讲过自己唔系何启杰。 阿玲，哇，系叫得好亲热啊！ 顺口啫，冇咩特别。 哇，口都窒埋心虚啊！系咪谂住扮人哋老公乘机博懵啊？ 喂，冇咁嘅事啊！我对阿玲乜嘢都冇做过吓。 而家冇，迟啲咪可能有咯。 我话冇就冇啦，你当我系乜嘢人啊？ 我唔知道，我就系知道你睇中人，心怀不轨。 我一早都话我对阿玲系有好感，咁我中意人关你咩事？ 梗系关我事啦，喂我。 你咩？ 我知道你冇资格同人争，费事你嘥心机咋。 我嘅事你唔好再理好唔好？ 我好想理你啊吓，以后我都唔理你啊，话知你死啊。 哇，你系唔系咁啊？你咒我死你。 过几日我翻香港。 翻香港？ 留低喺度有咩意思啫？我睇你啊，都唔会翻去噶啦。 诶， 哼，我自己翻啊，费事喺度眼冤啊。 喂。爸，小心啲啊！等我扶住你啊！ 唔该啊，后生仔啊，你真系好人噶啦！ 我点算系好人咧？我哋客串啫，点都唔及阿玲咁好，长期咁帮你哋。 哦，咁又系，陈小姐佢真系好好噶，成日嚟照顾我哋啲老人家。 边度系咧？ 啊，系咧，喂，你哋两个系咪拍紧拖啊？你哋好衬啊，好登对，好有夫妻相啊！ 明白，你真系识得讲笑。 哎呀，我识睇相噶，你哋真系夫妻相嚟噶。你哋一定会结婚，第日咧仲有仔女添啊！ 我哋分咗居啊，迟啲会离婚。 啊？离婚？点解啊？ 性格唔啱咯。 诶，冇理由，冇理由。哎呀，照我睇啊，你哋应该系白头到老噶。 喂，老鬼啊！捉棋啊！嚟唔嚟啊？ 嚟！ 快啲啊！ 有棋捉啊，点可以唔遇我噶？真系啊！ 等我扶你过去。 唔使啦，你陪阿陈小姐啦吓。我过去啦。 荣伯成七十几岁，都仲咁壮健啊！ 你唔嫌老人家烦咩？ 点会啊？明白佢咁风趣，一啲都唔烦，分分钟啊，我仲长紧过佢啊！ 你真系同以前唔同晒。以前你好唔中意同老人家一齐，你嫌佢哋烦，嫌佢哋论尽。但系而家你竟然同佢哋有讲有笑，仲肯照顾佢哋。 其实好简单啫，因为我唔系。 如果你以前系咁，我哋就唔使分开啦。 你 以前眼中只有城市集团，对身边的人啊，对身边的事都置之不理，同你一起只是觉得压力好大。 成伟个人真系蠢。 你讲乜嘢？ 你咁好，佢竟然唔珍惜你，仲要同你分手，你话个人系咪蠢？ 算啦，过咗去嘅事唔好再提啦。你而家因为失忆，所以先至会咁。如果你迟啲好翻，又会再次专注事业、固态复萌嘅啫。 我唔会啊，盛伟或者会，我唔会。 你系盛伟， 玲，我唔系盛伟，我系何启杰。喺你面前嘅我系真真正正嘅我。你会唔会考虑我啊？ 你，我同你已经冇可能。 我讲过好多次，我唔系盛伟，我系何启杰。 放开我啦！你唔好捉实我只手啊 ！Sorry， 我冇心。 我有啲唔舒服，我想先走先。 阿玲啊，玲！ One more, please. Okay. 啲酒饮极都唔醉，醉咗咪好咯，唔使烦啦。以后咪唔使谂阿杰同陈世玲一齐咯。阿杰正一衰人嚟噶，以后我都唔理佢啊。 唔得，后日就系董事局开会咯。 嗯，个计划进行得几顺利啊？ 咦？后面台嗰个人咪系凌生？ 嗰个傻仔有冇怀疑啊？嗯、 佢人頭豬腦，又點會懷疑啊？仲搏曬命咁喺度背緊我俾佢啲對白添啊！ 哇！佢講嗰個人唔通係阿傑靈山佢？唉，佢咁蠢，喂，唔知道你到時會唔會背得到啊？ 背唔到。仲有我喺度執衫 哦，咁又係阿玲姐，你咁機智過人，有你在場一定點啫？ 等個傻仔做完場好戲之後，城市集團個控制權就會穩穩陣陣咁落入我手啊！ 冇錯冇錯，恭喜曬你啊，玲姐！不过到时记得照顾小妹我噃。 你咁帮得我手，我唔会代薄你嘅。 多谢灵生，我哋饮杯。 嚟嚟嚟，饮。 哦，原来灵生佢利用阿杰帮佢夺权嘅，太过分啦！ 打电话俾阿玲都冇人听，咁夜都未翻屋企，定系专登唔听我电话？最衰都系我啦，今日晏昼咁冲动，同佢讲埋啲咁嘅嘢。我啲咁嘅装修佬，边有资格同佢喺埋一齐啊？仲话追人， 阿杰， 喂，翻嚟啦，做咩啊？好大阵走未喎你？ 头先我去酒吧嚟啊嘛， 一个女仔去酒吧咧，唔惊俾鬼佬 哎呀，唔好讲埋啲无谓嘢啦！你知唔知啊？我喺酒吧又见到边个啊？ 边个啊？ 凌山啊，凌海峰啊！ 咁有冇同人打招呼啊？ 原来啊，凌海峰佢想利用你啊！佢唔系好人嚟噶。 我睇你个样已经饮醉酒啦，你讲嘢边信得过啊？乱噏！ 我好清醒啊！你知唔知啊？我听见啊，佢同一个城市集团嘅职员讲，话揾你出席董事局，目的其实是想利用你帮佢夺权啊！ 你一定听错，凌山唔系咁嘅人。 我听得清清楚楚啊！佢仲笑你系傻仔添啊！ 冇可能，凌山份人咁好，由我出事到而家，佢都照顾我，仲系无条件。佢绝对唔系咁嘅人。 乜你咁盲塞噶？你宁愿信佢都唔信我啊！而家 你九成饮醉，一定系听错。 冇啊！佢哋讲嘅每一句说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唔使讲啦，你点讲都好啦，我都会继续帮佢。 你仲帮佢出席董事会啊？ 系啊，我答应承过佢。不可以犯行， 你真系冇得救啊！你 真假情人第三回，香港电台制作，雷凯贤监制，江李志编剧，陈伟康、叶锦生、林燕飞录音，并且由尹天照饰演何启杰。陈文焕饰演钟思思，朱曼子饰演陈世玲，施介强饰演凌海峰，谭翠莲饰演 Jenny， 林广涛饰演护老院职员，莫家驹饰演王伯，曾永强饰演陆叔，倪飞球饰演侍应。真假情人第三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